喺度多谢多谢大家到嚟嘅朋友，希望喺明年我哋揾一个可以嘅话，揾一个更开放、更自由、更和平嘅地方，一齐再唱歌，一齐再抛开一切嘅压力，抛开一切嘅苦恼、烦恼，去享受一个好和平、好和平、好亲切嘅音乐会，好唔好？ 信号在他生命里，仿佛大便唏嘘，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，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眼，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颤抖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色的界限，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，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，是因它没有分外每种色彩，年月把拥有变做失。 上面所有嘅每一位彈音樂嘅朋友，或者啱先嘅小雲，小雲，彈音琴嗰位就係黑超嘅音樂博士，彼得亮。叫法學世官的張歌手，來自這個岩米家的月光光小姐 Unin， 彈吉他的阿波，彈真吉他的我弟弟嘉強，還有我們一班幕後的工作人員，我們的 Rody 頭世威，他們很辛苦很辛苦，由演唱會籌備直到今天，他是 一齊上來 Rody Midnight Party 的 Beyond Rody 上來 第一架手，還有負責阿波吉他的阿波的弟弟阿奇，負責那些吉他的 Jimmy， 負責榮 啲鼓嘅 David， 阿榮，我係打鼓嘅阿榮，仲有呢個開心巨人阿拱，所有今日好啊！我而家唔知仲要多謝啲咩人，如果我記得咗嘅，唔好怪我。但最緊要多謝嘅就係今日到場嘅每位朋友同觀眾 ，Bingo， 多謝，拜拜。